你好，我是行无刀。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如何将 Bandit 算法与协同过滤结合使用。推荐系统中最经典的算法是什么？对，是协同过滤。你已经学会抢答了。是的，协同过滤是推荐系统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其背后的思想简单深刻，在万物互联的今天，协同过滤的威力更加强大。与其说协同过滤是一门技术，不如说是一种方法论。不是机器在为你推荐，而是集体智慧在为你推荐。协同过滤生动地诠释了什么是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你的圈子决定了你能见到的物品，这一点在前面的专栏中已经详细讲过了。但是这背后隐藏了一个重要的问题，是不是会存在信息茧房的问题？其实作为一名对推荐系统略懂一二的普通海淀群众，我个人呢就会时常担心，是不是还能见到新的东西，是不是有惊喜，时不时乱点一通，是不是插掉所有的推荐，让物品的推荐系统崩溃一下？这一切就是为了避免进入信息茧房，在眼前的圈子里苟且。那么，作为推荐系统的开发者，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呢？是的，在技术上 ，Bandit 算法就是一个权衡探索和利用的好方法。如果把它结合传统的协同过滤来做推荐，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延缓信息茧房的到来，偶遇诗和远方。我已经和你聊了两篇关于 Bandit 算法的内容，我介绍过普通的 Bandit 算法，也介绍过加入特征信息的 LinUCB 算法。今天呢，我要介绍的是一个新方法，如何结合协同过滤的群体智慧与 Bandit 的走一步看一步一起，让两种思想碰撞，也许可以让你的推荐系统与众不同。这就是2016年有人提出的 Coffee Bar 算法。下面我就开始与你聊聊这种算法。咱们先来聊聊思想。很多的推荐场景中都有两个规律。一，相似的用户对同一个物品的反馈可能是一样的，也就是对一个聚类用户群体推荐同一个 item， 他们可能都会喜欢，也可能都不喜欢。同样的，同一个用户会对相似的物品反馈也会相同，这实际上就是基于用户的协同过滤基本思想。二，在使用推荐系统过程中，用户的决策是动态进行的，尤其是新用户，这就导致无法提前为用户准备好推荐候选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，是一个动态的推荐过程。这是 Bandit 算法的基本思想。每一个推荐候选物品都可以根据用户对其偏好的不同，将用户分成不同的群体，然后下一次由用户所在的群体集体帮他预估可能的收益及置信区间，这个集体就有了协同的效果，然后再实时观察真实反馈，回来更新用户的个人参数，用于下次调整收益和置信区间，这就有了 Bandit 的思想在里面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的父母给你安排了很多相亲对象，要不要见面去相一下呢？那需要提前看看每一个相亲对象的资料吧。每次大家都分成好几派，有说好的，有说再看看的，也有说不行的，你自己也会是其中一派的一员。每次呢，都是你所属的那一派给你集体打分，因为他们是和你三观一致的人，诚不欺我。这样，从一堆资料中挑出分数最高的那个人，你出去见他，回来后把实际感觉说给大家听，同时自己心里的标准也有些调整，重新再给剩下的其他对象打分，打完分再去见。如果要推荐的候选物品较多，需要对物品聚类，就不用按照每一个物品对用户聚类，而是按照每一个物品所属的类簇对用户聚类，如此一来，物品的类簇数目相对于物品数就要大大减少。我们来看一下细节。基于上述的思想， Coffee Bar 算法要点摘要如下。一，在时刻 T， 有一个用户来访问推荐系统，推荐系统需要从已有的候选池子中挑一个最佳的物品推荐给他，然后观察他的反馈，用观察到的反馈来更新挑选策略。二，这里的每个物品都有一个特征向量，所以这里的 Bandit 算法是 context 相关的，只不过这里虽然是给每个用户维护一套参数，但实际上是由用户所在的聚类类簇一起决定结果的。三，这里依然是用领回归去拟合用户的权重向量，用于预测用户对每个物品的可能反馈，这一点和我们上一次介绍的 LinUCB 算法是一样的。对比上一次介绍的 LinUCB 算法，Coffee Bar 的不同有两个。一，基于用户聚类挑选最佳的物品，即相似用户集体动态决策。二，基于用户的反馈情况调整用户和物品的聚类结果。整体算法过程如下。在针对某个用户 I， 在每一次推荐时做以下事情。一、首先计算用户 i 的 bandit 参数 w， 做法和 linucb 算法相同，但是这个参数并不直接参与到选择决策中。注意，这和 linucb 不同，只是用来更新用户聚类。二、便利候选物品，每一个物品已经表示成一个向量 x 了。三、每一个物品都对应一个物品聚类类簇，每一个物品类簇对应一个全量用户聚类结果，所以便利到每一个物品时，就可以判断出当前用户在当前物品面前自己属于哪个用户聚类类簇，然后把对应类簇中每个用户的 M 矩阵 B 向量加起来，从而针对这个类簇求解一个领回归参数，同时计算其收益预测值和置信区间上边界。四、每个待推荐的物品都得到一个预测值及置信区间上界，挑出那个上边界最大的物品作为推荐结果。五、观察用户的真实反馈，然后更新用户自己的 M 矩阵和 B 向量，只更新每个用户，对应类簇里其他的不更新。以上呢是 Coffee Bar 算法的一次决策过程。在收到用户真实反馈之后，还有两个计算过程：一、更新 user 聚类；二、更新 item 聚类。如何更新 user 和 item 的聚类呢？我在这里给出了一个示意图，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。 A 示意图中有6个用户8个物品，初始化时用户和物品的类簇个数都是1。 B 在某一轮推荐时，推荐系统面对的用户是4，推荐过程就是便利1到8每个物品，然后在面对每个物品时，用户4在哪个类簇中，把对应类簇中的用户聚合起来，为这个物品集体预测收益值置信上边界。这里假设最终物品5胜出，被推荐出去了。在时刻 T， 物品一共有3个聚类类簇，需要更新的用户聚类是物品5对应的用户4所在类簇。更新方式是，看看该类簇里面除了用户4之外的用户，对物品5的预期收益是不是和用户4相近，如果是，则保持原来的连接边，否则删除原来的连接边。删除边之后，相当于就重新构建了聚类结果。这里假设新的聚类结果由原来用户4所在的类簇分裂成了两个类簇，4和5成一类，6单独自成一类。 C 更新完用户类簇后，被推荐出去的物品5，它对应的类簇也要更新。更新方式是，对于每一个和物品5还存在连接边的物品，假如叫做物品 J，都有一个对这个物品 J 有相近收益预估值的近邻用户集合，然后看看近邻用户集合是不是和刚刚更新后的用户4所在的类簇相同，是的话保留物品5和物品 J 之间的连接边，否则删除。这里示意图中是物品3和物品5之间的连接边被删除，物品3变成了孤家寡人一个，不再和任何物品有链接，独立后就给它初始化了一个全新的用户聚类结果，所有用户是一个类簇。简单来说就是这样：一、用协同过滤来少选可以参与决策的用户代表，用 linucb 算法来实际执行选择；二、根据用户的反馈调整基于用户和基于物品的聚类结果，即对物品和用户的群体代表做换届选举；三、基于物品的聚类如果变化，又进一步改变了用户的聚类结果；四、不断根据用户实时动态的反馈来提，来调整用户决策参数，从而重新划分聚类结果矩阵。 Coffee Bar 算法也很容易实现， GitHub 上就有，原始论文也从理论和实验两方面都证明了它的有效性。我们再来谈谈 Double E 问题。整个专栏的 Bandit 算法系列主要是解决推荐系统中的冷启动和 Double E 问题，探索和利用这一对矛盾一直客观存在，而 Bandit 算法是公认的一种比较好的解决 Double E 问题的方案。除了 Bandit 算法之外，还有一些其他的探索兴趣的办法，比如在推荐时随机的去掉一些用户历史行为。解决兴趣探索势必要冒险，势必要面对用户的未知，而这显然就是可能会伤害当前用户价值的。明知道用户肯定喜欢 A， 你还偏偏以某个小概率给推荐非 A。 实际上很少有公司会采用这些理性的办法做探索一，反而更愿意用一些盲目主观的方式。究其原因，可能是因为一、互联网产品生命周期短，而探索又是为了提升长期利益的，所以没有动力做；二、 用户使用互联网产品时间越来越碎片化，探索的时间长，难以体现出探索的价值。三，同质化互联网产品多，用户选择多，稍有不慎，用户用脚投票，分分钟弃你于不顾。四，已经成规模的平台红利杠杠的，其实是没有动力做探索的。基于这些，我们如果想在自己的推荐系统中引入探索机制，需要注意以下几点。一，用于探索兴趣的物品要保证其本身质量，纵使用户不感兴趣，也不至于引起其反感，损失平台品牌价值。二，探索兴趣的地方需要产品精心设计，让用户有耐心陪你玩。三，深度思考，这样才不会做出脑残的产品，产品不会早早夭折，才有可能让探索机制有用武之地。总结一下，今天呢，我介绍完成了 MAP 问题和推荐系统之间的千丝万缕联系。Bandit 算法是一种不太常用在推荐系统的算法，究其原因是它能同时处理的物品数量不能太多。但是在冷启动和处理 Double E 问题时， Bandit 算法简单好用，值得一试。当然，这个专栏介绍的所有推荐算法都不是单打独斗最好，而是与其他算法结合使用才能相应生辉， Bandit 算法亦是如此。今天介绍的 Coffee Bar 算法原理很简单，就是把协同过滤思想引入到了 Bandit 算法中，不再是用户独立决策，而是用户所在的群体共同决策推荐结果，这样比较问题也可以加速收敛。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启发呢？欢迎留言一起讨论。感谢你的收听。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655。